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·回篇》45节：是非不当，向背怪异。呢一节只有两句。从呢句以下到第56节呢一段经文系讲是患之恶。是患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就系从政人员。佛同我哋讲。一切众生，无论过紧乜嘢生活方式，从事边一种行业，都难免唔做咗恶业。就好似地藏经上讲嘅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。呢句话讲得一啲都唔过分，就算喺而家。出家修行人，仲系难免唔造作罪业。我哋从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读到嘅嗰部经里面讲嘅。全系末法时期出家人所做嘅罪业，菩萨慈悲，特别为我哋提出每一条业报都系喺阿鼻地狱，所以谚语常讲。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讲嘅都系实话。我哋出家懵懵懂懂出咗家，唔知道呢种身份最容易造作罪业嘅。而且受嘅果报比任何一种行业都严重，事先冇搞清楚，冇搞明白，既然出家之后预计缘唔殊胜。未能正确了解佛法，唔知佛系乜嘢，佛弟子系乜嘢，究竟要点修学先如法？如法系无量功德，果报亦系无比嘅殊胜。但系唔如理唔如法，咁得罪亦好重。出家修行人尚且系咁，何况世间人？何 何况从事世间种种行业，世法里面的行业，行善容易，做恶亦容易，无过于从政。所以太上在恶报里面，首先跟我们讲的是背逆大恶，这种是万恶的根源。讲完之后，再跟住分别说明世法里面一切众生好容易造作种种恶行。第一段就讲事患，这些是从政人员。我们虽然没有从政，但是都值得我们做参考，都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他第一节讲是非不当，向背怪疑，这八个字我们亦要时时记在心里，即是说要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要有能力辨别邪正。古圣先言，无论是世法佛法的教学，首先就是教我们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甚至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害。如果对这些没有能力辨别，那就是愚痴到极处了。古人常讲，人和禽兽畜生不同的地方，人有智慧能辨别这些，畜生不懂辨别。注解里面注得好好，那一段注的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是很重要。他说君子奉仁义之干，故礼义之防，则可以审好恶之功，定是非之当。这几句话特别重要。在世间读书人，从前的读书人，不是求取功名，读书志在圣贤。读书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想做圣人、做贤人、做君子。这个是我们读书的目的。圣贤君子是什么意思？圣这个字的定义，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觉悟了，那个人就叫做圣人。 明白唔够透彻，唔够彻底，就系贤人君子。换句话讲，读书就系为咗明理，明理就能辨别是非邪正。未必要做官的，真正明白道理的人，明白是非的人，无论过什么生活，就算做乞衣，他亦是圣人，他亦得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样说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就是乞衣，每日出去圆门托钵，出去乞食，他是大圣，他的生活真正幸福美满，我们世间人哪会懂啊？世间人如痴无智慧，不识辨别是非邪正，所以世间人迷惑，咁先迷喺名利之中，迷喺五欲六尘之中。他所受的，佛经上讲得无错，他所受的是苦乐忧喜，身有苦乐，心有忧喜，苦多乐少，忧多喜少，这种是众生的生活。圣贤君子的生活，他身没有苦乐之受，心没有忧喜之感，那种叫大乐，真乐啊！我们佛经里面讲极乐，哪个能体会到？那些圣贤君子在世间教化众生，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方式千差万别。在中国，我们以前读书读过武训，他是个乞衣，是个圣人，他以乞衣的身份教化众生，教导世人断恶修善，教导世人要接受圣贤的教诲。所以这几句话里面，君子丰人义之干，丰是丰富，社会能安定，能繁荣，众生能和睦相处，能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仁义道德，边个嚟教，边个嚟做示范。圣贤人教，君子要做榜样，做模范。 换句话讲，要提倡仁义，故礼义之防。防是防范，就怕礼义而有咗差错。所以要求行仁行义守礼，佛家讲的持戒，持戒就是守礼，而家讲的是守法。佛在经论上无数次地教导学生，做佛的学生一定要守法，不单止要守佛的教戒教诲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国家，国家的法令规章、地区的风俗习惯绝对要遵守。如果违背，通通都算犯戒破戒。所以什么是佛，什么是菩萨？佛菩萨就是社会大众最好的榜样。经常常讲，天人师范，人间天上的表率，师是表率，范是模范。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，自己冷静想想，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能不能做社会大众的模范。社会大众都好像我这样学习得不得？我们要时时反省检点，先算是一个学佛的学生，佛的弟子。如果我们的想法、看法、讲法、做法对社会大众有危害，就快啲将佢改正过嚟。我哋嘅思想行为对社会大众有利益，我哋就应该努力去做。佛教我哋一个根本理念，就是绝对唔好为自己。佛同我哋讲，自私自利是众恶的根源。如果为自己想，就叫凡夫。一切不为自己想，为众生想，为社会想，那个人就是佛菩萨了。社会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，大众的利益是自己的利益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就是佛菩萨了。佛菩萨和凡夫差别就在这里。菩萨弟子在生活之中，在工作里面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要做出一个是非之当给人看。 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，古圣先贤的教育被大众遗忘了，没有说不趋向于名利争名夺利，是非颠倒，不当就是颠倒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。我们现在学佛，如果有人听到不为自己只为人，你错了，你迷惑颠倒了，说我们迷惑颠倒。什么是正，要自私自利。外国人连法律都制定隐私权，隐私权就是自私自利。以这做为事，这种就是是非颠倒，是非不当了。向是去向，是方向，背是背道而驰，这个向背亦错了，但是现在的人不知道。我们学佛，佛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向什么？要向佛道，成佛之道，要向着菩萨道才是正确的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我们要向这个方向，这才对的。但是世间人的方向是什么？世间人的方向现在不是六道轮回，现在是三恶道。所以世间人是违背佛道、菩萨道，他们趋向三恶道，连人天两道他都违背了。太上感应篇教我们的是人天两道，我们每日读，细心去思维，想下我们的心行和太上所讲的相不相应。如果相应，我们行的是人道天道；如果相违背，我们行的是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。在现前这个阶段，印光大师特别为我们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，真正是大慈大悲啊！他是佛门的祖师大德，为什么不提倡佛法？这三样都不是佛家的，佛法太深太广了，时间短，不容易理解，不容易契入，所以用这三样东西 呢三样比较浅显救急啊。希望大家将呢三样做到稳住人天两道的脚跟，不至于下陷，然后再学佛。于是我们明白了，那三本书是学佛的基础，没有这些基础，你在佛法上无论怎用功努力，最后都不会成就。佛法三性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，人都做不好还说什么。所以这句里面首先跟我们拎出来的是是非向背，我们要留意，绝对不可以看轻它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